随着那一笑去火花已消逝，不可能付出一生那么多，也许相爱很难，就难在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怎么办？要单恋都难，受太大的礼会内疚，却也无力归还。Darling, I want you， 你竟不知，默默向风外企，对等心中弃子，曾无限次。欲惑我知，却也停止。同是天涯沦落人，在这伤心这痛都相同行。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令你令你令你令你令你令你令你令你令你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如何可以不爱他？笑的话不会哭，我上次的心哪怕孤独，可惜每次遇上热爱，没法使我感觉我终于遇上幸福。来忘掉错对，怀念过去，到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踌躇，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世界将我包围，誓死都一齐，壮观得有如月涯的不利。也许生于世上无重要作为，仍有这种真爱会留待。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从来未顺利遇上好景光临，如何能重拾信心？趁日悠悠我吧，一把年纪了，一个爱人都没有，孤独是可怜的，如果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但人都不喜爱我，神你不欢喜我，逼我入了梦，爱里几百万，谁料我蠢得竟可重复去犯错，吻下来豁出去，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眼泪还是留给天抚慰。你是前度，何必听我肺？ Come on， 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不抽不睬，最终只会成为敌人。好心一早放开我，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来年岁月那么多，为继续而继续，没有好处还是我，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曾得到过，愿放手；曾精彩过，愿挽留 年年月月逝去，越是觉得深爱你。今晚玩得开心，听得开心，睇得开心。I fever， 多谢，有机会再见。Thank you。唔使翻工，点储钱睇我下个演唱会啊？仲唔走噶？哎呀，我唔舍得啊！你知唔知一个歌手喺台上面都全场企晒起身尖叫，系好唔舍得走噶？唱歌好唔好啊？因为我真系好中意唱歌。